大家好，我是龙申，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146集，新生。宗灵见龙申依旧没有回答，也不再追问，抬头看天上卷云被风推着走。 你不说，说明你的心已经乱了，想必是冬至出了什么难题给你。 他说他喜欢我， 这不是挺正常的？弟子如慕师父，难道你不喜欢这个徒弟？ 龙胜的面色终于露出了一丝不自在。 不是师徒之情，是男女之情。 宗灵脸上露出讶然，随即化为一笑。 哦，原来如此，难怪那孩子一进来就对你特别亲近，别人都对你退避三舍，他还一心一意的非要拜你为师。 只怕他拜我为师，也不是真正想要学东西。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难道他学习的时候不尽心，还是对你有什么愉悦的举动？ 没有。 龙申以为没有，但现在回想，对方主动拥抱，包括平时的言行，其实已经隐晦表达了一些倾向，只是他从来没有收过徒弟。听到吴炳天和宋志存他们聊起对弟子儿女的看重宠爱，便也无意中有样学样，想把最好的都放在冬至面前。在修炼上对他严格要求，在私事上对他包容退让，龙申以为这就是疼爱徒弟的方式。直到听见玉露的心声，他才会那么吃惊，甚至产生了一丝怒意。宗灵的语气却很轻松。 如果你觉得他拜师不是诚心的，对你别有意图，也没有认真学习，你就将他逐出师门好了，何必生气呢？以你的身份，肯定有许多年轻俊杰抢着来拜师。有个叫刘清波的，他的资质好像也不错，听说当初还跟冬至一起竞争，想当你的弟子，是吧？ 龙申看着身前的青竹剑，不期然想起了冬至抱着剑小心翼翼如获至宝的情景。 我不会再收徒弟了。 我理解你的心情，像是自己受到了欺骗，但如果他从来没有想过欺骗你呢？ 龙申沉默。 你那么聪明，别说你一点端倪都没察觉到，只是你潜意识里不肯承认，也就没去考虑过罢了。但回头想想，你为什么那么独独对他特殊？努力勤奋又有天赋的人那么多，怎么非要收冬至而不是别人呢？你既然提到寿命，那为什么不收个跟你一样的徒弟？在我看来啊，你那些个理由都不过是为了说服自己罢了。 他抬起头遥望星辰，光芒闪烁，让他目光随之变得遥远深邃。 即便是我们拥有比凡人长的寿命，可也有许多求而不得、错失终身的憾事。龙申，别像我一样，当失去了，才知道后悔。 他慢慢合拢五指，想抓住星光，可惜看似近在咫尺的距离，实际上却浩渺如海。 不要辜负你的心。 路程夜晚八九点钟，作息早的人家已经吃过晚饭，聚在电视机面前看节目。对黄文栋来说， 他今晚回家却还算早了，因为往常他起码都要过了11点才到家的。听见开门的动静，妻子从房间里出来。 今天这么早回来，不是去应酬了吗？ 本来是，客户临时取消了。我给你和孩子带了快活楼的外卖小吃回来，不过你们应该都吃过了吧。 黄文栋举起手中的袋子，妻子接过打趣道， 哟，真难得，你日理万机，都有多少年没往家里拎吃的了。 黄家并不缺钱，从家里的装修和黄文栋妻子身上的首饰就能看出来，哪怕在鹿城这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他们的家境也在小康以上，足以傲视大多数家庭。不过容貌是老天给的，就算用尽最好的护肤品保养，妻子的皮肤仍旧一天天松弛下去，多出细细的纹路。当然黄文栋也没好到哪里去，男人年过40，身材难以避免地开始发福，不过仍能看出他年轻时候是个帅哥。 哎，小文小红呢？ 都在房间里看动画片呢。 妻子打开袋子，几个包装盒里整整齐齐码着点心，有他最爱吃的海棠糕和土笋冻，也有孩子们喜欢吃的虾饺。 怎么买那么多呀？ 嘴上如此抱怨，心里还是欲帖的，毕竟以前丈夫在外面应酬，从来都没给他们带过什么好吃的。虽然她并不缺这点吃的，但知道丈夫还记得自己的喜好，又有哪个女人会不高兴呢？ 反正顺路不吃就给阿姨带走吧。 谁说我不吃啊？ 我要吃虾饺， 你要吃虾饺。 两个孩子听见动静跑出来，妻子拗不过他们，只好答应，问黄文栋， 你吃了吗？我让阿姨再炒几个菜。 吃过了，我先去洗个澡，你们先吃吧，给我热点粥好了，这段时间我在外头已经吃腻了。 现在已经过了饭点，妻子也吃过饭了，但黄文栋亲自带回来的还是不一样，何况糕点这东西不能久放，凉了再热味道就会差一层。两个孩子也吵着要吃，他就让保姆阿姨帮忙装到盘子里，馋嘴的小孩子们小尾巴似的跟进跟出。黄文栋这个澡足足洗了一个小时，换作平时妻子肯定会来敲门，以为他在浴缸里睡着了，但是今晚妻子没有过来催促，也许是被两个顽皮的孩子分走了注意力，也许在看电视，也许还在吃他带回来的糕点。黄文栋慢条斯理地从浴缸里跨出来，换上了一身干净的浴袍，系好腰带，开门走出去。餐桌前诡异的安静，妻子、两个儿女还有家里的保姆阿姨都已经昏迷过去，儿子只有4岁，从椅子上摔下来，脑袋青了一大块。黄文栋没有丝毫的震惊，更没有大喊大叫，他走到妻子旁边，轻轻拍打她的脸颊，叫她的名字，妻子动也未动。他满意的起身走到厨房，目光在那一把把刀具上扫过，分别拿了一把锋利的瓷刀和菜刀，折返到家人的身边。黄文栋的面色微红，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像是犹豫要对谁先下手。他的目光在妻子和儿女之间游移，最终选择了4岁的儿子。 小孩子骨肉娇嫩，应该更容易些吧。 他如此想到，颤巍巍地举起手中的刀，咬咬牙，对准小儿子的手肘挥下。此刻的冬至还不知道自己那点小小的见不得光的心思已经被龙身发觉了，他正站在一座老旧的小区居民楼前茫然四顾。按照对方给的地址，鹿城的办事处应该是在1楼，很好找，但他发现这里的楼房太过陈旧，连个牌号都没挂， 小区物业保安也不见人影，兜兜转转找了大半天，只得打电话给对方，才在刚才接电话的那个人的指点下找到了目的地。严诺本想着等对方到了之后交代几句就走，自己还能去跟朋友吃个夜宵喝个小酒，结果他从八九点一直等到将近午夜，才等来了这位姗姗来迟的新人。按照正常的流程，冬至他们这一批新人原本应该先去分局报到，再拿着分局的人事安排去各个办事处，不过那样一来二去耽误的功夫就太多了。反正他们也是直接从总局出来的，总局那边出具文件，拿着文件到办事处来走马上任也是一样的。路程办事处人不多，只有三个人，但他们对新人的到来都不太欢迎，因为新人代表着什么都不懂，一切要从头学起，说不定性格还莽莽撞撞，凡事喜欢强出头。更何况这位还是一位有来头的新人，据说对方是副局长的弟子，这么一尊大佛他们这座小庙可塞不下呀。严诺想想就觉得头疼。当他等到12点，被新人的一通电话吵醒，又耐着性子在电话里指点了半天叫对方怎么走之后，严诺那一点点耐性也彻底消耗殆尽了。他看见冬至拖着行李站在门口，草草与人握了一下手就道： 欢迎欢迎，冬至是吧？我叫严诺啊，严肃的严，承诺的诺，这会儿太晚了也没法给你接风，要不你先叫个外卖吃一下。 不用了，我不饿，这次实在是不好意思，下了飞机还碰到点变故，要不然也不会来这么晚。 他对韩琦的事情没有多说，严诺也没多问，把钥匙塞到了冬至手里。 好的，那你自便吧啊，我就先回去休息了。 冬至愣了一下，忙拉住对方。 严哥，我今天住哪儿啊？不是说单位分配宿舍吗？ 对啊，这里是民宅改的办公室，两室一厅，两个房间，你自己选吧啊。要是觉得条件不好，自己出去另租也行。 他急着要走，谁知这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电话。严诺一看号码，皱了皱眉头，接了起来。 喂，赵局。 电话那头的人不知道说了什么。严诺的脸色微变。 我马上过去。小东，公安局那边有急事，喊我过去帮忙。你自便啊，有什么事打我电话，就这样啊。 他也没等冬至反应过来，风风火火的就离开了。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